本节目由酷我音乐独家播出，欢迎点击订阅。 嘿，周五好，我是主播莫大人，欢迎来到今天的酷我音乐调频。 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播萱草啊。现在是刚刚过完中秋节哈，不知道大家是已经进入到工作状态呢，还是说满心期待的想着国庆节快来？ 这两件事儿都很蛮期待的吧？就两个假期挨得这么近啊。 对啊，哎，很多人你知道吗？我今天看到有一个听众说，他们公司从中秋节一直放完国庆节才上班。 哇，什么好公司啊！ 我也想去。 对，我也要投个简历啊。 嗯。 其实最近也是开学季啊，很多这个大一的新生们都来到了这个大学，来到了新的环境里。这期节目呢，我们就想聊一聊，大学里的一件事儿。 嗯。 谈恋爱啊，就是很多人非常憧憬大学的以后呢，要开始自己的人生第一段恋爱了。 对，所以我们这期节目就来那个送一下福利，送一下那些单身青年们的给他们送福利了，就是说一说你在大学里是怎么找到对象的，来帮助大家尽快脱单。 先说歌吧，第一首歌呢叫做每分每秒，来自于曲筱冰。 嗯， 很开心的一首歌啊。 亲吻你一下当作是惩罚，试着你最喜欢的模样，明明是这样，一点都不荒唐，不要隐藏对我的喜欢。我开始假装装装作这样，外表呆呆一点都不浪漫，欣赏你可爱萌萌的。 这个朋友特别逗，他叫做 Oh My God 1520，他说呢，怎么又有对象呢？我买了一盘象棋，有一对象。 这样，我觉得，对，我就不只是有一对象了，好多对象。 这世界有太多的遗憾，有太多。 第二首歌来自于白安的《最想见到你》，这首歌我在今年的五月天演唱会上还听他唱暖场的时候唱过，就当时觉得，我觉得这个妹子唱歌啊，除了她的那个咬字有点不清之外没什么毛病，但她那个咬字不太清楚，我真的是有一点点难忍。 哦，就看着歌词听嘛。 但他有的时候那个发音就是就听着就会有点出戏，就不像说其他歌手整个沉浸在那个场景中。 哦，努力努力寂寞犀利，他说呢，大学四年没有谈过恋爱，没有享受过一起去食堂排队打饭，没有享受过一起去泡图书馆，没有享受过宿舍楼下你浓我浓要近不近的缠绵，没有。希望研究生这几年可以弥补一下这个遗憾吧，我好恨呀。 哦，他要上研究生了。然后那个下面有一个网友哈，叫月月最奶丝，他说我大二跟他们说我母胎单身，他们都不信，说怎么可能，都二十了连恋爱都没谈过。可事实上啊就是这样，有过喜欢的，但是呢都是暗恋。 可能就是大学四年如果都没谈的话会有点遗憾啊。 我觉得会，其实我觉得大学里的恋爱是最应该谈的，也是最美好的，就没有那种被父母发现的那种畏手畏脚， 然后呢也很自由，就不像住在家里那种还要天天躲着爸妈呀或干嘛的，还有满街都是熟人那种，就很自由，就觉得大学里真的是一个 享受单身。 你享受单身吗？在大学里真的是一个就是恨，我好恨恨自己为什么没有对象， 这种机会都没有抓住。 Stello 的邪念，他说呢，考研的时候在闲鱼上卖资料抓来的，复试的时候在一起的，嘿嘿嘿。 哦，就是刚好就卖那个自己闲置的东西，然后认识了这个买家，然后结果呢一来二去就熟了，还谈成恋爱。 对，可能是因为同一个圈子吧，大家都要考研是吧，然后一看哎离得还挺近，学校就在一起了， 就是仅限自提嘛。 仅限字体。 心里有你给我的勇气，只知道未来追想见到你，追想见到你。这是有太多的遗憾，有太多的困难，让我们害怕拥抱失去的惆怅。可是我望着你的时候，我不想再退缩，快乐或难过，每一秒我都想把握。 下一首歌来自杨幂的《异想记》。 很甜蜜的一个小歌。长大请回答，他说呢，这个问题啊我至今无法回答，今年大学毕业了，然而还是母胎单身来着。 呵呵，跟刚刚讲的差不多。白泽本白说，高中的时候就有了。 可是他也没有分享自己的那个恋爱经历啊，只是说那么一句话好像很高冷的样子。 因为我们这个话题是大学里 是怎么找到对象的嘛， 所以他是王者对吗？王者高中就有了。 对， 对， 你叫我小姑娘吧。他说他是我的直系学弟，也是我的部员，我们在校组织认识，在一起度过了很有意义的一个学期，一个学期后我们在一起了，一个学期后呢我们呢现在面临着分手，他突然选择不理我，他什么意思我不知道，我呢则在等着他对我判死刑。 哦，就是和这个学弟谈恋爱啊，因为这个本来同龄的男生都不够成熟嘛，如果找一个比自己还要小的话，可能跟他在一起的话你会多迁就他一些，而且会很容易陷入到那种自己的那种悲伤里，因为他不是很懂得照顾你的心情。 男生本来就比女生晚熟嘛，那其实谈姐弟恋的话就还是需要女生来更多的耐心或者是包容吧， 付出。 第一个愿望全世界观光，什么可广场反而在回廊，有一个男生出现在身旁，他心地善良，什么可广场反而在回廊，有一个男生出现在身旁，他心地善良，他性格开朗。第二个愿望来太空翱翔，有他不慌张，宇宙间徜徉。第三个愿望牵手在教堂，他是新郎，我是他的新娘。第一个愿望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下一首来自于郭一凡的《失物招领》。 皇家的猫猫他说呢，大一的时候当了宣传委员，那个时候刚好要搞学校的运动会宣传，就让班长给我找个帮手，他就找了我们班的劳动委员，是因为劳动委员专门负责劳动嘛，哪里缺哪里就要去，然后两个人在那段时间天天在一起搞画册，忙前忙后的就在一起了，前提还是我跟他表白的，结果他说对我也有意思。 也 是 巧， 两个人在工作中对越来越了解彼此，对，制造了一个相互了解的机会，一起做一件事的机会。 下面有一个朋友就说了，说他叫五月梦未完成，他说同样是宣传委员的我怎么没有这甜蜜的遭遇呢？这该死的甜美。 有的时候缘分就是这样，就是不知道会因为什么原因就突然认识了一个人，然后发现彼此还不错就在一起了。 嗯，向晴3625他说我对象硬追呀，今天送笔明天送桌，还给我家送过一口大黑锅。 够实在的啊，这是故意为了押韵才说的吗？ 哎，我觉得这好像那个赵本山的一个小品里的一个白云黑土的一个桥段呢。今天送笔明天送桌， 啊，对 啊，还给我家，对，应该是那个小品里的。还有暴露年龄了。 表喜忧参他说呢，因为从高中就约定好了以后要一起要在一起，他等我一年，我考到了跟他同样的一所大学，成了他的学妹。哇，真的好励志呀，就是真的有这样的约定，然后真的就实现了，真的就去了，这也是挺难得的， 真好，祝福你们。 嗯，爱从来太任性， 我想我想你的时候快来人领，我已开始着急，你能不能擦亮眼睛，发现我的真心，伸手将我握紧，翻山越岭向你靠近，不怕一路艰辛，还是我的勇气，未来怎样谁说不清，走到最远距离还会给我勇气。 下一首歌来自大嘴巴的《永远在一起》，真的希望这样的校园爱情能够永远在一起，走到婚姻的殿堂。我发现我最近一直在参加婚礼，从中秋节到这个十月一的假期啊，应该要不停的参加婚礼。 我想问一下，你的钱包还好吗？ 不太好，失血过多。 对，已经瘪掉了。 对， 赵瑞龙他说大学开学前我们就已经知道了，因为班里的同学组建了一个 QQ 群，在那里面认识了我心仪的女生，主要是当我们聊天的时候呢，觉得互相懂对方的心，所以呢慢慢对她有了好感。记得开学后他跟我说，懂对方的人是无法成为另一半的，所以后来我们没有能够在一起，却成为了最好的朋友。嗯， 对，分开嘛，就只能用这样的话来安慰自己了。 我觉得其实也是另一种方式在发好人卡吧，就是喜欢的话怎么可能还那么理智呢，就恨不得就扑过去，就是说我们在一起。我觉得能这么理智的话，应该是那个离好感还差那么一点点。 其实很多理由都能够成为你们想在一起或者不想在一起的借口。 嗯， 小胖饼这个很有意思，他说呢，我是在一天晚上通过某个软件匹配到他的，我说我很害怕黑，他就立刻打了语音给我，鬼使神差的我就接了，那是我第一次接陌生人的语音电话， 他说可以陪我睡。从那天起，我们一直连麦睡了一星期。一星期后，我们就在一起了。可以说我们的感情是睡出来的啊！我也是女生，我现在有点甜。 两个女孩之间。 哦，对，两个女孩之间的故事啊，万万没想到。 我有点不敢说什么，我怕说多了怕。 是闺蜜吧？ 对呀、啊，我 成了好闺蜜吧。 但是我又不敢过多揣测，或者说过分的解读。反正就这份情感，他们自己就很满意、很甜就对了。不管是友谊也好，还是别的，就觉得大家开心就好。嗯。 超甜女生，她说呢，上大学前两天找到男朋友，是我闺蜜的同学，他们学校男女比例6:1，所以找到我了。高中不同校，大学也不同校，不过都蛮近的。啊，就是刚好对面的这个学校男女比例失调，所以就跑到你们学校来调剂一下。 啊，我上大学的时候，我们学校是阴盛阳衰，我们班43个人，10个男生，然后就是30多个女孩。 所以萱桃也去外校找到了男朋友是吧？ 是这样。我觉得大家要打我了。不是，其实我觉得找对象这个事情和这个也是没什么关系的，哪怕你班里就那一个男生，如果那个男生和你眼缘的话呀，没准也是你的菜。 嗯，有道理，还是分人吧，还是看人。 嗯。最后一首歌了，来自于少恭翻唱的《勾指启示》。 嗯，很好听的一首歌。小的时候我们谈恋爱都是拉勾勾，说100年不会变的。 拉勾勾上吊吊，现在很流行说叠词嘛，上吊吊。嗯， 萱草草。林林，我高一的时候呢，他高三毕业，他是艺术生，吉他弹得很好。暑假他在培训机构教吉他，正好我报了吉他班，他成了我的吉他老师。后来我考上的大学正好又跟他的大学紧挨在一起，我大一一开学那天就跟他在一起了。现在我大三，他大学毕业了，我们在一起2年了，还挺浪漫的。 挺好的， 这样的相识。 对， 和自己的吉他老师在一起了。不行，我要去教吉他了。 哎，我也想说，你说你也会弹吉他，你看人家都这么顺利的，为什么你这么坎坷呢？那你现在的女朋友没准 也 是觉得，哎，这个男生虽然长得丑吧，但是他会弹吉他，啊，还可以。 再见。 看这个朋友，他叫做徐小胖，有个外号叫做驼蹲球，驼蹲球是什么鬼？他说这就很难受了，大学男女比例1:7，好看的小哥哥还都和更好看的小哥哥在一起。哎，学语言的崽儿真的是卑微呀。 好看的人都和好看的同性在一起了吗？ 对。 今天说了一个很甜的话题，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被甜到，但我总觉得是喂狗粮的节目。 我觉得这些节目很重要，所以迫不及待要 跟大家分享，所以我们就加更了一期哈，希望大家能够明白我们的良苦用心。 嗯，其实不只是分享吧，更多的还是教学。 对， 来看一看这个成功人士的经历，从中总结一些经验，让自己在大学里也能找到这个心仪的对象，不是象棋中的那种。 对，哎，但其实我在念留言的时候看到更多的是那种单身狗的哀嚎，就是说哎呀我没有故事啊怎么分享，就我跟孟达人是在夹缝中拔拉了几个有故事的可以分享的，然后分享给大家了。 对，看来还是成功人士比较少，可能甜蜜的人不爱留言啊。 我觉得可能听我们节目的人是想找一份慰藉，那找慰藉的朋友应该就是感情比较失意的人吧。 寂寞 就是对，你想那些谈恋爱的人都谈恋爱去了，过节去了，哪有时间听我们的节目，是不是这个原因？ 有道理有道理，突然听节目的人很心酸啊。 对，大家就觉得说对，大家不要恨我。 加了法术伤害。那好了，其实说到这儿呢，咱们今天的节目时间也到了。我们节目呢每期话题的征集都会在新浪微博里分享出来，大家可以在新浪微博中的关注酷我音乐调频这个账户，最好是特别关注啊，这样的话题一出来你就可以留言了。 嗯， 很容易上榜 的，大家赶紧参与留言互动哈，没准就可以在节目中听到我跟莫达人念出你的留言了。好的，那我们这期的节目呢就到这里吧，我们这周五的音乐调频依旧是不见不散， 拜拜。 嗯，拜拜。 牵着很牵的手，你是给予所有的一切，是我的世界，所以请你再闪亮一点点，尽管我太平凡，我会再变得柔软一点点，因为你太敏感，交换无名指金色的契约，给彼此岁月，说好从今以后都牵着手，不管要走多远。再靠近一点点，因为你太温暖，我会再变得坚强一点点，因为你太柔软，交换无名指金色的契约，给彼此岁月，说好从今以后都牵着手，因为要走很远。